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我是王卓。那有没有想过，顶级的武功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件极其出色的武器来成全。武功还有琴韵虽然不一样，但是原理是相通的。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很多演奏家们他们手里必有的一件武器，而且呢这个武器可能真的是等级很重要，这就是小提琴。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无法被超越的小提琴，艺术瑰宝，美在高处。 Thank you. 但凡是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们手中的琴总是能够吸引人们的目光的。琴在懂得他的人手当中，会表现出作曲家最原始的音乐本质，也能够充分发挥演奏家的个性。那回顾意大利艺术上的辉煌，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永久去探寻的。第一呢，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些意大利艺术的高度的繁荣。那个时候的艺术家通常都是先去寻找金主，才开始去创作。也就是说，艺术家要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来进行创作，不过呢，所有被限定的题材都是束缚不了这些有着天马行空思维的艺术家。还有一项就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制作技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至今也是无法被超越，成了江湖上的传说。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也是被传说烘托的小提琴，无法被超越的这件乐器小提琴。那此刻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在或者是小提琴独奏，或者是以它为主的这种室内乐的形式出现的著名的小提琴的音乐。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拉鲁的音乐。这是来自于拉鲁的D小调西班牙交响曲的第五乐章，在这里小提琴就是主角。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几乎在每天的节目里头可能都会出现耳边的小提琴的音色，不过关于小提琴作为主角或者是关于它的起源呢，历来都是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尼罗河畔那种乌龟壳琴，认为是由埃及乐器里拉变种而来的。漫漫长路不得而知，到了15世纪，意大利人对小提琴，也不能说是小提琴吧，就是对这种里拉琴进行了一种改革，启用了用马尾制成的弓子来拉奏。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小提琴就是这样改变而来的这种小提琴。17世纪以后呢，歌剧还有管弦乐队的兴起，还有独立器乐曲的发展呢，需要大量的使用小提琴。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在一个交响乐团里面，乐队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提琴，而且小提琴又分为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是一个庞大的乐器组。那此刻我们再来听耳边这一首，可能是很多人最喜欢的小提琴的音乐。有一点点神气，有一点傲骨，或者是有一点神经质吧。这是来自于帕格尼尼绝对炫技的24首随想曲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段落。那此刻聆听的就是著名的小提琴的音乐，有独奏，当然也有在整篇的乐队当中它作为主角而出现的。那下面来听贝多芬属于春天的旋律。Thank you. 是在17世纪以后呢，意大利也是出现了一批很伟大的制琴大师，最著名的呢也是我们现在经常会提起的像阿玛蒂、斯德拉蒂瓦里还有瓜奈利三大家族，他们是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音乐中心克莱蒙纳。不得不说的是呢，音乐大师蒙特维尔蒂也是出于这个城市，他也是首次将小提琴纳入到正式的乐团的演奏当中，并且创新了若干的小提琴的技巧，也是将小提琴提升为合奏乐器的主要乐器。不过今天呢，我们现在此刻听到的是维瓦尔蒂著名的《春的乐章》。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说起小提琴，尤其是意大利的小提琴，人们总是不吝啬地去赞美它，因为这些小提琴具有很杰出的还有无与伦比的声音还有表现力，那种优美的造型还有它那种弧线也是我们视觉审美很欣赏的点，这些呢都凝聚着工匠的专业精神。一把小提琴能够诱导我们转身回顾，去倾听人类最早的声音。此刻听到的是来自于贝多芬著名的浪漫曲的乐章。

来自于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在巴赫那个时代，小提琴已经变成了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弦乐器。可是你知道吗，小提琴起初是作为下层阶级的乐器，所谓的下层阶级，它是属于从属的陪衬地位。一直到了1650年巴洛克乐队那个时候兴起，小提琴家族的成员已经成为了巴洛克管弦乐队的核心，而小提琴尤其是巴洛克时期，它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件弦乐器。所有这些小提琴变化都是紧接在斯特拉迪瓦里还有瓜奈里将小提琴制作推到了那种辉煌顶峰之后不久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的音乐都是小提琴为主角。 虽然听到耳边的这几段音乐的旋律都是来自于卡门当中，但它的确不是卡门，而是改编自卡门的音乐，由萨拉萨蒂来作曲的卡门幻想曲，几个不同速度的乐章。那萨拉萨蒂这位流芳古今的西班牙著名的小提琴家作曲家，其实我今天选择他的音乐也是作为一个代表来着，因为他就是那种既是这件乐器的演奏家，又写了很多流芳百世的跟这件乐器有关的作品，比如说像耳边听到的卡门幻想曲，另外还有非常著名的流浪者之歌。小提琴地位无可否认，尤其是在现代交响乐当中，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首席。它的首席之名就是来自于交响乐队，首席